真冤了。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喜红丝是惹火的根苗啊，神爽快，身子而坚，心性而清明啊，杀气而消，方魔的病症好掉一半，终日里数准日子盼良宵，想我这木石的姻缘今什么金玉连天再也提不，我看林妹妹分明不像是个凡间一所春山藏秀气，张佩国喜然双好着一秒，看他那文成珠玉缤纷落，张佩国笔走龙蛇文气好，我问他还龙不露音，他为我欲言又止般含笑，我为他心事而全飘，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向枕边泡，这如今随人愿今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的单袍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待情秀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飘啊，那狂风就卷起波涛啊， 转眼之间，喜气到王熙凤，千思万算费尽了心。降临家的去吧，费尽了心。降临家的去吧，紫娟姐费得是，忙哄宝玉把你捋消。那林家的把雪雁带来，见凤姐儿她把那潇湘馆的情景啊又重了，说林姑娘并提一道春为后。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，紫娟姐难以分身来到此，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。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娟的好，也罢了，今日全将他带跑，吩咐些个搀扶新人的话，雪雁答应，偷眼就把那洞房敲。只见那珠落银灯，光华灿，香粉宝地不转眼飘，五彩轩门多喜气，条条冰箱插花披红巾，月宫鸡宫好上笑，真不是富贵人家的心气象，专等那织女天孙洞鹊桥。 人语声嘈，